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呢，我哋係继续介绍诗人布罗茨基喎。 係呀，今集嘅布罗茨基係另一个布罗茨基，可以咁讲。因为係一个完全唔同嘅人译嘅，就係我哋好熟悉嘅王灿然译嘅布罗茨基。咁手头呢本叫做诗四十一首呢，係王灿然翻译布罗茨基嘅一个细嘅合集嚟嘅。而且係冇正式出版嘅。 系 大陆一个呢私人机构叫副本制作，咁下面写住工学术研究院内部交流，系冇定价嘅，咁系王灿然送俾我嘅。咁但系呢呢本书嘅特别之处呢，就系王灿然陆陆续续译咗好多年布罗茨基，以至于呢其实佢虽然叫诗四十一首，实际上入面有四十三首嘅，系因为有一啲呢系同一首诗嘅两佢自己译咗两次。 嗯， 咁点解会有历译两次呢？有啲佢系根据呢布罗茨基自己嘅英译嚟译嘅，有啲呢就根据呢翻译者译嘅英译。点解？因为布罗茨基佢英文同俄文都好， 系 佢经常自己写完俄文之后自己译做英文。 嗯， 咁跟住阿王灿然又再根据英文嚟译过嚟。 系，哇！所以译诗呢其实真系好大嘅一个学问啦、 啊。呢、這个学问呢而且系冇冇道理可讲嘅。比如话呢上一集我哋讲呢系直接从俄文译嘅佢嘅诗。但系今集点解我又会要讲英文转译嘅呢？唔系转译就会差啲嘅、啊。 嗯。 其实视乎译者对诗嘅领悟能力。咁王灿然对诗嘅领悟能力梗系冇得谈啦。咁所以佢译好多诗都系佢比如话佢会从英文嚟译呢个波兰文，从英文嚟译呢个俄文、德文，佢都好多时会译得比嗰啲直接译嘅人好。 系，因为我记得上一集嘅尾嘅时候咧、我哋删咗咪，我就问阿廖伟棠啦，佢话今集介绍系王灿然译嘅诗，咁我话咦，咁佢从咩语文译咧？廖伟棠答我从英文，咁我都第一时间个感觉就觉得，咁会唔会唔系从直接从俄文译咁百分之一百原汁原味咧？但系阿廖伟棠就答我佢话。但是王灿然是一个诗人、哦。 是啦，诗人译诗有一种先天的豁免权。他其实这本诗集呢涵盖他很多阶段的。那呢多数是他后期少少的诗。那其实都会更接近王灿然本身他自己的风格，所以会译得更好。我们先听下一首叫《我们过去有伟大》。 我们过去有伟大，布罗茨基。我们过去有伟大，但未来只有散文，因为我对一张空椅的要求不会多于对曾在它上面交叉相臂安坐平静如比加尔达湖的你，就像我已经写过的，今天所有拥抱的总和给予的爱远不如基督在十字架上伸开的双臂，在六七年受难周跛脚诗人这个发现耸立我眼前，阻挡我跃向九十年代。 我们过去有伟大，咁就系布罗茨基嘅作品。 嗯，呢首诗我成日都继承咗我们过去有多么伟大啊！但系其实咁样用法就好特别，即、就、系、是、好似伟大系一样嘢嚟。 系 啊，曾经有过，但系后嚟冇咗，就好似佢入边讲紧，佢好选散文吓，佢话过去系有伟大嘅，但系未来就得散文。其实好似暗示紧伟大就等于诗。或者诗嘅性质嘅生活，诗嘅性质嘅时代啊，史诗式嘅时代嘛，系好伟大嘅。但系如果你话一个散文式嘅时代，可能就系我哋依家嗰种比较平庸啊，比较冇乜惊喜嘅时代啦。咁佢其实佢讲紧咧，就系话过去嘅历史咧，赋予我哋嘅伟大，我哋依家点样承接或者我哋承唔承接得到呢？比如话佢入面有一句系佢嘅金句吓，佢话今日所有拥抱嘅总和嘅爱啊，都比唔上基督喺十字架伸开双臂被钉十字架、 嗯嗯、 啊！ 佢都係一個擁抱嘅姿勢，但係佢係擁抱佢自己死亡，擁抱佢自己犧牲，但係佢帶出嚟嘅愛係超越曬所有我哋凡人嘅擁抱咯。最後一句咧，佢話喺呢個1967年嘅受難州啊，有一個跛咗腳嘅詩人聳留喺佢眼前阻擋佢。咁嗰個詩人咧就指嘅係咧柏斯捷爾納克，係寫嗰個齊雅歌醫生嗰位著名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啦嚇，俄羅斯人。咁佢嘅意思就話佢以佢嘅成就，可能令我同佢一齐停留喺呢个时代。 嗯 啊、未来系点样？其实喺1967年嘅时候，布罗茨基同埋柏斯捷纳克都唔知道，因为嗰阵时苏联仲系存在紧嘅一个独裁政权嘛，私人喺入边系受控制嘅。 系、我们过去有伟大。咁之后咧，我哋要听听呢一首啊，《北波罗的海》。 北波罗的海，给 C.H. 布罗茨基。当一场暴风雪把粉末铺满海港，当嘎吱作响的松树在空中留下比雪橇的钢滑板更深的印痕，何种程度的蓝可以被眼睛获得？从谨慎的风度中可以长出什么手细鱼？跌出视野以外，外部世界劫持一张面孔作人质，苍白平凡被雪封住，因此一只软体动物把轮光留在海底，也因此直静吸收所有的声速，因此一根火柴足以令一个火炉通红，因此一个落地大摆中这心跳的兄弟，在停止了这边的大海之后，仍然要滴答显示另一边的时间。 《的海》就是布罗茨基的作品， 是的，《北波罗的海》呢都属于他比较早期少少的作品，其实是回忆着呢他自己呢曾经在、俄罗斯最冻的地方啦、后来又去到北欧啦，其实他都是围绕着这个波罗的海周围呢那种寒冷。其实这首诗呢、是一首很白描式的诗，他讲着寒冷可以冻到点的程度、雪呢就变成了好像粉一样是铺满了整个海港的。但是更加可怕的就是说你、一般我们说滑雪雪橇会留下痕迹，他说甚至乎呢连棵树在空中被风吹得摇摆的时候，他会在空气里面都留下痕迹，即是冻到连空气都冻到好像雪一样。咁喺咁冻嘅情况下，人可以点样呢？佢话佢嘅眼睛同埋手呢已经代替咗佢嘅比如语言啦、代替咗佢嘅其他活动啦，就用眼睛去睇嘢，跟住呢用手去讲嘢、每一个人呢都好似个人质咁样就被冬天扣留住、但喺咁样嘅时候呢、越深越冻得越深呢，佢嗰、那个、爆发嘅力度反而越大喎。佢话就点一根火柴呢就可以成个火炉红晒，跟住呢啲时间都好似停止咗嘅时候呢，但係喺地球嘅另一边呢佢仲继续行緊嗰种平衡。佢话呢边冻住咗，另一边呢就开始启动。其实好似暗示緊一个人嘅命运咁样，所谓否极泰来。佢去到一个极端嘅冻嘅时候，佢跟住就开始佢就冲出咗波罗的海，冲出咗呢个俄罗斯。 咁啊，呢首就係《北波罗的海》啊，跟住我哋要听1980年5月24日。 1980年5月24日，布罗茨基。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原木上。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换纸牌。跟那些魔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快菌。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尘世的宽度，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放弃生我养我的国家。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成一个城市。我曾在骑马的匈奴人叫嚷的干草原上跋涉，去哪里都穿着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衣服，种植黑麦，给猪栏和马厩顶涂焦油，除了干水什么没喝过。 我让玉卒的第三只眼探入我潮湿又难闻的梦中，猛嚼流亡的面包，它酒味又多流，使我的肺充满除了嚎叫以外的声音，调教至低语。现在我四十岁，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呕。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中式黏土，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听这种题目呢就已经很奇怪，因为西方人写诗呢日期不会用来做题目的，用来一般日期是在后、 哦、 下面的嘛，落款的时候这些是中国人的习惯。 嗯 啊，比如杜甫啊、李白，他们经常说没有年月日，我们怎么送哪个去出征，送哪个回乡下这样的嘛。咁所以呢喺呢度你会睇到同呢首同之前北波罗的海，甚至包括之前嗰首呢佢话受难州发生嘅事 ,1967 年。时间喺佢嘅诗入面好重要。 嗯。 令我感觉到佢嘅诗好似写緊佢自己自传咁样。 哦。 佢咁呢一样嘢呢系比较东方诗人做嘅事情。西方诗人呢系通常去写一啲大嘅事件，或者写一啲旁观社会上嘅事件。 是。 但系呢布罗茨基呢佢就将自己嘅命运同时代命运是完全勾埋一起的。好像这首诗都是这样。他讲的好像很多是他自己的经历，比如说他在集中营的经历啦、 嗯、 他在流放地的经历啦，他在这个西伯利亚的经历啦。但是又每一句呢都好像在讲这个时代 ,1980 年这个时候呢每一个活到这一年的人呢，属于这个地球上的人呢，都应该会有这些这样的苦况。尤其第一句其实佢系暗示紧另一句好出名嘅诗嘅，就系佢最中意嘅诗人曼德斯坦姆，我哋介绍过嘅俄罗斯诗人咧。咁佢就有一句诗话：我的世纪系我的野兽，我同任何人都不是同时代人。但喺呢度咧就话，既然咧我同任何人都唔系同时代人咧，呢个世纪已经缺席咗啦。到咗呢个时候，因为曼德斯坦姆咧系差唔多100年前嘅诗人， 嗯， 咁到咗布罗茨基嘅时候，既然冇野兽，咁我就扮演野兽啦。既然呢个时代都已经唔能够成为我嘅野兽，不如我自己嚟。自己呢种自虐式嘅写作方式，最后系我为咗引导到最后嗰一句。佢话样样嘢都好唔妥，佢40岁，1980年啊，佢嘅生活呢系好似啲即系打碎咗鸡蛋咁样， 嗯、 好似啲整得好难食嘅蛋卷咁样。但系既然样样嘢都唔妥，包括佢前面所讲嘅佢用咗好多同食有关嘅嘢，但系全部都系一啲好呕心嘅食物。 嗯、 但系最后佢话，即使呢除非啲泥土啊塞咗落我喉咙，即系我已经即系入土啦，入土为安之后呢，否则呢我都仲系感激我嘅生活，感激我嘅时代。即 是 一个诗人的觉悟在这里，即是时代无论对我怎样不好都好，那我只要去写作呢，其实已经是对他的一种歌颂。 是说1980年5月24日、 啊。好像很重要咁，要将月日都要写出来。可能那一日呢是他一个觉悟，应该或者是可能是他生日都未定。 是啊，开头马上想有什么特别的玄机咁样。跟住我们要听贝尔法斯特曲调。 贝尔法斯特曲调，布罗茨基。这里是一个女孩，来自一个危险的城市，她把黑发削短，这样当有人受伤害，她可以小皱眉。她把记忆叠起来像降落伞，放下她采集泥煤，然后在家里煮菜，他们就在他们吃的地方猛长。啊，这些地区的天空多于譬如说地面，所以它的声音才那么高，而当你换到另一个半球，它的形式玷污你的视网膜，犹如灰色灯泡。而它那件齐膝长的皮肉状裙子的剪裁是为了兜住惊叫， 我梦见他不是被爱就是被杀，因为这个城市太小。 贝尔法斯特曲调咁就系俄裔嘅诗人布罗茨基嘅作品。 系啊，布罗茨基1986年写嘅呢首诗咧，咁其实依家我哋唔系成日提起呢个名词咧，贝尔法斯特。但系大家记唔记得80年代嘅时候嘅新闻，几乎日日都会讲啊吓，北爱呢个爱尔兰共和军又点样点样吓，恐怖袭击又点样，或者英国又点样捉咗几多人啊等等。所以贝尔法斯特咧可以讲系嗰个时代嘅一个火药库，或者系一个即系受难地啦，人类嘅受难地，因为无时无刻嘅呢个争斗吓喺北爱发生。咁但係喺呢个咁样嘅漩涡中间呢，有一个女孩，就係呢首诗所讲非常之感人。呢首诗有啲似一首民歌咁样，好似一首情歌，讲緊一个生活喺危险嘅城市嘅女孩呢，佢点样可以存在落嚟，而且点样俾我所睇到。但係我根本我所睇到嘅嘢係好有限嘅，可能佢係喺电视新闻俾我睇到嘅，可能係喺一张新闻嘅照片上睇到嘅，咁我只可以係梦见佢啊，或者係其实呢种梦见係带住祝福又带住担忧，一系就被爱，一系被杀，喺呢个城市即係人嘅生命就得两个极端啊，一系爱，一系死，或者爱完死啊，或者呢佢根本冇得到爱就死去咗啊。佢话佢剪短佢嘅头发呢係为咗少啲皱眉头，因为佢已经日常生活已经太多皱眉头啦， 仲要顾住咁大把头发。 系啦，入边咧最讽刺嘅一点咧就系话，当你换到另一个半球，佢嘅形线咧系沾污你嘅视网膜。点解咧？呢度系讲紧即系传媒时代，我哋所谓旁观他人的痛苦嘛。我哋有时睇得多啲杂志上或者报章上面呢啲苦难嘅场景嘅时候，有时我哋会忽略佢嘅。或者我哋会甚至会厌恶，觉得哎呀又系嗰啲贩卖啲苦难同情，但系根本唔系贩卖，人哋系真系苦难，以至于你觉得你嘅眼睛被佢污染咗，你就可能刻意避开呢啲苦难，觉得哎系咁样生活，无知地生活更加好吓。但系佢嘅生活系点样咧？喺入边有一啲系非常之残酷嘅，比如话佢要喺泥度揾一啲泥煤嚟煮嗰啲咧系乱咁生出嚟嘅菜。佢话嗰啲菜唔系佢系。佢種嘅喎，而係喺即係啲亂咁喺啲草地喺啲地度生出嚟嘅，對於佢嚟講就係菜，即係用一啲咁簡單嘅細節講出佢嘅慘況，但呢啲慘況喺我哋嘅眼中咧，已經變成一種污染。 係呢、這個貝爾法斯特嘅曲調係比較憂傷嘅嚇，咁我最後我哋要聽照片。 照片，布羅茨基。我们住在一个被冰冻伏特加染了色的城市，电力从远方从沼泽抵达，而寓所在黄昏似乎布满泥炭和蚊咬的污迹，衣服笨重难掩接近北极的事实。在走廊的最远端，电话发出嘈杂声，在经历了最近结束的战争之后，不大情愿地恢复知觉。三卢布面额钞票瞩目地绘着矿工和飞行员，我没想到有一天这一切会不再有了。在厨房，瓷罐通过在梦中执意变成拇指或一支火星军队而把信心注入明天。汽车也在驶向未来，并且几乎都是黑色、灰色，有时出租车甚至是淡棕色。想起来很怪，也有点扫兴，连金属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而人生由于柯达公司的一次美化而花光了，就因为对冲印有信心且抛弃无用的负片。天堂鸟歌唱，尽管没有弹跳的树枝。 照片布罗茨基的作品。 照片呢就是有些承接住上一首诗的感觉，虽然是隔了成八年之后他写，已经其实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布罗茨基就来过身了。 哦， 他这首诗呢应该是去看一张或者很多张关于他的故乡的照片，关于俄罗斯的照片。因为为什么呢，他入面提到被伏特加染色的城市，伏特加是俄罗斯的酒，同埋呢三卢布呢，卢布是俄罗斯的那个钱嚟㗎嘛，咁上面印住嘅呢就是矿工同飞行员，其实是代表住呢苏维埃，即係嗰陣时苏联啊嗰种某种光荣啊，所谓呢个无产阶级那个引领嘅国家啊，乌托邦。但係呢佢入面有一句点出呢，就是佢冇想到有一天呢一切都不会再有。呢、這个一切不会再有是两层意义嚟嘅。一层意义是布罗茨基已经离开了苏联了，已经在西方好多年而且没有回去过。另一层意义呢就是1994年苏联已经变色，没了苏联回变回俄罗斯了嘛。那一切不再有呢就是那个乌托邦，那个列宁斯大林那个乌托邦其实已经没了了。但是呢一切被张相留低了，就好像呢他最后一个比喻呢都挺辛酸。他说人生是因为被相影低咗，我哋先记得嘅人嘅人生，就好似呢个苏联咁样，但係被柯达公司美化咗嘅。而且呢我哋每个人呢都对佢嘅冲印有信心，就抛弃咗张底片。但係实际上底片先係最初影低你嘅嘢。可能真正嘅真相或者你嘅过去係喺嗰张底片度嘅。咁去到依家如果我哋今天嚟读呢首诗就更加之有感慨，就係我哋依家根本就冇底片。同埋呢我哋依家影相我发现我哋好兴影完之后即刻睇翻张相，如果影得觉得唔好就会删咗佢。 系啊，删除 吓、啊。但系可能你删咗之后咧，你先觉得，咦，删错咗，冇得恢复，或者嗰张相可能真系影低咗啲嘢，但系喺底片时代都起码有张底片可以晒翻出嚟。就算你是影错了的，是但实际上发现是没有影错，它才是生活的真相。就好像这里俄罗斯的真相、苏联的真相到底存在在哪里呢？ 哇，所以现在这个年代看这一首诗就更加觉得好像有点遥远啊。 是啊，更加会觉得没想到有一天这一切都不再有了。 好，咁我哋一连两集呢就介绍咗布罗茨基嘅诗。我哋下一集又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咯噃。 系啊，一位奇怪嘅诗人啦，其实系我好鍾意嘅诗人。咁我哋期待下一集。 好，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